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之际，筑巢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代表机构成员7月6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篮，表示了敬意。